第211集，不用再担心我了。秋妍看着人意写满拒绝的背影，欲言又止，最后只能转身走了。逐渐的，有更多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开了进来，急救员把人意扶到了担架上，戴好护颈，用听诊器听着他的内脏。 任队长，你还想出院吗？ 哼，我这不出了好几次了吗？ 回想起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折腾自己，而龚应贤冷冷地围观。 真的要把你绑起来了？ 任意老远见着龚应贤朝自己走来，隔着这个距离，他都能看到龚应贤肿胀的半边脸。 快让我上车。 任意。 一个穿着救援服的高大男子率先跑到了他面前。 严爵？ 任意看到严爵那熟悉的装备，莫名的心中一暖。无关是谁，只是那一身衣服就已经足够让他安心，让他怀念，让他感慨。他发现自己好想这身衣服啊，他曾经以为自己一辈子都脱不下来，现在却觉得自己很难再穿上。思及此，鼻头也酸涩起来。严爵见仁义眼圈发红的样子，以为是他的伤痛所致。 很严重吗？哪儿不行你跟急救员说。你怎么这么不要命啊，两次从医院跑出来。 没大碍。 放屁没大碍啊，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瘦成什么样了？ 严爵摘下手套，摸了摸仁义的头，叹道： 哎呀，我们真的很担心你。 不好意思啊，不用再担心我了，死不了。 龚应贤远远地见着仁义与严爵和睦的样子，本就缺乏过去的勇气的他，如今更是举步维艰。可他极度的冒火，急得烧心，脚步在原地踌躇。严爵也发现了远处的龚应贤，他一眼就看出了两人之间肯定有问题，不然龚应贤早冲过来，恨不能把他给撕了。于是他故意低下头，用身体挡住了龚应贤的视线，在仁义耳边说道： 怎么，吵架了？ 从龚应贤这个角度看去，严爵简直就像是在亲仁义。他终于忍不住了，大步走了过去。仁义摇摇头，不想回答。他们没有吵架，他们之间的问题不需要吵架来爆发，也不能用吵架去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好像是无解的。他第一次被迫直视他与龚应贤之间的巨大性格差异。爱的热烈时，以为爱能填平世间一切沟壑，这种想法终究是太理想，太天真了。龚应贤走到救护车旁，小声叫道： 仁义，我陪你去医院。 仁义没有看他，也没有回应，只是催促急救人员： 走吧。 急救人员将仁义推上了救护车，严爵拍了拍仁义的腿： 等明天请假去看你。 急救员要关门，却被龚应贤一把抓住了。 仁义，我…… 龚警官。严爵从龚应贤手里抢过救护车的门，啪的一声关上了。 他现在是病人，不管有什么事，现在不宜刺激他，对吧？ 龚应贤怒瞪着严爵： 你瞪我也没用。 他把救护车的另一个门也关上了，拍了拍车门，喊道： 走吧。 龚应贤克制着追上去的冲动，眼看着救护车开走了，他心里难受到无力去应付严爵的敌意和嘲讽，因为他脑子里只剩下仁义甚至不愿意正眼看他的冷漠。仁义住院住到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尤其是面对医生护士的责骂，他一句不敢反驳，乖乖地配合检查和治疗。回到医院后，仁义知道自己的麻烦解除了，看守他的警察也撤走了，不知道现在红武分局正在经历怎样的腥风血雨。他都可以想象赵大队长和这个空降的郑培会怎么斗法。 而在这之中，他不就仅仅是其中的一枚无足轻重的卒子吗？很多事这两天他都想明白了，原来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陪他们演了一场戏。黄燕早就被抓住了，龚应贤利用邪教成员彼此之间几乎不见面的特点，让同事去做了卧底，从酒店就已经开始演，用白燕这个饵钓出一直隐而不露的紫燕这条大鱼，同时故意展示己方的破绽，吸引一直在暗中阻扰他们翻案的人趁乱出击，还能让龚应贤和邱岩不受警队条条框框的限制去做很多暗地里的工作，可谓是一箭三雕。到时候真相大白，一切都是为了办案的不得已之举，最终收网成果斐然，据说连赤天使在中国境内的一些非法成员都抓捕了，即便办案过程中有些不合规矩的地方，将功补过，上面又能追究多少呢？龚应贤把前前后后都算计到了，唯一没算计到的就是仁义的执着。是仁义执意要跟踪月星谷去酒店的，也是仁义执意要跟踪龚应贤到仓库的，于是龚应贤将计就计了。龚应贤似乎没有做错什么，作为警察，保密工作也是职责之一，所以只能算自己倒霉，偏偏卷入了事件之中，偏偏有不得不帮助龚应贤的理由。无论是为了龚应贤，为了龚飞兰，为了自己的兄弟，还是为了正义，偏偏有利用价值。仁义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可笑了，每当他想要全心全意地信任龚应贤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从没有得到过龚应贤的信任，而只要有一个足够正确的理由，在龚应贤的眼中，他的感受就是微不足道的，至少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不知道龚应贤能不能想象，同时背负着被最爱的人背叛，以及害死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是什么样的心情。而龚应贤并不在意把他推进这样的黑暗中，反正事后可以若无其事地把他从黑暗中拽出来，告诉他，哼，骗你的。还有很多人意想不通的地方，他不想去想了。从前觉得这个案子和自己息息相关，因为他喜欢龚应贤，因为这是他爸爸当年参与过救援的案子，他慢慢觉得龚应贤的使命也变成了自己的使命，他必须帮助龚应贤抓住凶手，查明真相。可清醒过来后，他发现自己真的被洗脑了。这案子跟他有什么关系啊？龚应贤一面利用他查案，一面对他遮遮掩掩，用完就丢，连龚应贤都清楚这个案子确实跟仁义没有任何关系，所以那些疑点他一点都不想再去费脑筋了。他要尽快养好伤，他还想要再回中队，只是告诫自己不要想案子。仁义却无法不去想他和龚应贤之间的种种，那些甜蜜的回忆烙印在灵魂深处，怕是一辈子也无法抹去。同样，过去几天发生的事也令他终身难忘，这些矛盾的思绪在他胸中反复纠缠，他觉得自己从不曾这么伤心过，仿佛一腔热情被一头摁进了冰水里，怎么都暖和不起来了。这几天来访的人任意都给拒了，无论是龚应贤还是曲阳波，还是别的什么人，他谁也不想见。他必须给自己一些时间雕琢好一副面具，才能面对其他人。